速度追。 韩文清做出指示了，黄蜂三人都松了口气，觉得他们这下可要捡回条命了。如此等霸图星心争完了，没准又是另一片残局，他们即便是三人也有机会也说不定。但是很快三人就知道他们误会了，霸图的速度追这个速度是把击杀他们包含在内的。想想也是，田森声称他们的碎片已经被星星抱走了，霸图也无法肯定这话的真假，检验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们三人也干掉，看他们三人身上是不是会爆出碎片。正好他们也已经站了这么久了，击杀三人也已经用不了多少时间。于是本已经可以松口气的黄蜂三人却面临了霸图更凶悍的一波攻击。这帮家伙显然是把对叶修的怨气先撒在他们身上了。田森无奈，沈曼和无奈，何伟堂无奈，三人最终倒下，黄蜂战队全军覆灭。没有碎片，田森说的本就是实话，他们的碎片在任俊池的温柔天使身上早被星星抱走了。对此霸图略感遗憾，却一点也不会懊恼。黄蜂三人已被打残，那种情况下还轻易放走他们，很可能是放虎归山，彻底击杀也算是消除未来可能的隐患。接下来就该是追星星了。星星号称是去追杀烟雨了，但现在霸图几位终于知道，相比起追，顺势逃跑的成分可能要更多一些。他们虽然不知道烟雨战队谁拿碎片，但就星星的攻击思路多少也猜到是在风城烟雨身上。星星抢到碎片已经圆满，此时还会和烟雨继续纠缠吗？星星不会和烟雨纠缠，但是反过来烟雨不会轻易放过星星才是真的。看到霸图星星联手，他们招架不住只能撤，可是若只是星星，烟雨虽已折了一人，却未尝不能战，否则那直接退出游戏投降算了。霸图是被利用不假，但那实在是因为他们缺了情报，此时一明白过来，那思路也是一等一的清晰。在解决掉黄蜂后，从容朝烟雨星星跑走的方向追去，倒是希望这两家打成一片，然后留给残局给他们。霸图的推想真是完全符合逻辑，烟雨跑，星星追，烟雨随后发现只是星星一家，顿时动了心思。因为星星先后抢杀温柔天使、封城烟雨的过程中受伤并不轻，这和之前他们强杀唐昊的唐三打是一样的道理。不过比较遗憾的是，他们烟雨同样没有治疗，很难在战斗中有多少恢复。星星虽没有，却有叶修的君莫笑这个酱油治疗，时不时的来一下，聊胜于无，这样拖下去对少人的烟雨更为不利。于是烟雨突然停下脚步，反身就是一个回马枪，但是星星对此似乎并不意外，很从容的就接战了。 激活灵暗草镜， 叶修已在频道中做出指示，星星五个角色毫不迟疑地齐齐扑向灵暗草晶。 他们发觉了吗？ 如此清晰直白的攻击意图让李华心下顿时就是一惊。是的，叶修看出来了，碎片烟雨不止在楚云秀的风城烟雨身上有，李华的灵暗草晶身上也有一个。烟雨战队已经拿到了两个碎片，也难怪霸图战队会一无所获，碎片可能就五个，都被这四队拿尽了，哪儿还有多余的给他们？灵暗草晶身上有碎片，叶修当然无法百分百肯定，只是通过战斗中细心的留意做出了如此推断，而此时正到了检验的时刻。豪龙破军，冲最快的是韩烟柔，直接脱阵杀出。李华匆忙让灵暗草晶闪避，却不料韩烟柔的这一突攻击本意本就不在他，在他身边掠过后直接就杀向了三个神枪手的阵中了。 星星此时是准备强杀林暗草精的，但也不能无视三个神枪手的伤害，该给的限制还是得给。配合韩嫣柔发起这路攻击的是包子，唐柔的强制加上包子的诡异，虽然不说就能拿下三个神枪手，但所制造的混乱却绝不是短时间里可以消化的。三个神枪手被这二人的攻击打乱，叶修、苏沐橙和莫凡三人趁势对林暗草精发动了围剿。忍者这个职业精于暗杀和偷袭，本不是那么好被捕捉到的，不过很遗憾，星星的阵中恰巧也有一个忍者。莫凡的技巧虽远不及李华那么全面精纯，但拾荒的历练让他在很多地方特别闪光，比如追踪对手方面，他不光可以保持极强的耐心，而且注意力集中，判断精准，操作到位。拾荒时盯目标，那都是一堆人的混战当中，而现在不过是一对一的盯准一个人，对于莫凡而言，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。李华那可是荣耀头号忍者，他很快就已经感受到了莫凡的才能，丝毫没有因为这是个职业新人而小瞧。再看另两个对手叶修、苏沐橙，荣耀最高水准的搭档，李华真的不敢再怎么较量，他想抽身。这或许就是荣耀圈对烟雨这支战队一直以来诟病的一点，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这支队伍拼劲不足，多了一丝软弱，这已经成为这支队伍的一种行为习惯。忍者的脱身技巧无疑是很多的，作为头号忍者，李华在这方面的水准毋庸置疑。二话不说，林暗草精已经扔出一个烟玉，浓郁的紫烟顷刻弥漫一片，林暗草精消失其中。但这还没完，对手已经不能直接捕捉到他的身形，但李华也没有靠自己的移动去走位脱身，借着掩护干干脆脆的，他就是一个影分身术，假身留在了烟中，而真身也在一团紫烟中。李华哭了，这团紫烟可不是他的，这是毁刃不倦丢出的烟玉，具体丢在哪儿的李华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自己被吞没其中。本是用来脱身的技能，此时却成了限制对方脱身的手段。此时的李华完全不知周围的环境，根本不敢随便做出走位，万一两步走出去直接撞到君莫笑怀里怎么办？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，作为第一忍者，在烟狱爆发完的下一刻，李华就已经从这紫烟的稀薄判断出了这一烟狱丢出的位置，而从这一点上，他至少可以判断出来走哪个方向可以最快地从紫烟中走出。但是这太有可能是圈套了，走最近的路线，李华觉得势必是要被星星堵住，走反方向呢？反方向会不会又被对方以反心理给利用呢？好吧，方向不止两边，不走近不走远，余下的随机选一个，随机选的星星总不能料敌先机了吧。星星确实没办法料敌先机，毁人不倦烟狱一出，他们做的是全面防御，五个角色围绕团紫烟做出了包围网络，管你林暗草精从哪儿出来，都能第一时间攻击到位，攻势可能不是毁灭级别的，但至少不会让他脱身。于是最终林暗草精从紫烟中现身的时候，一道剑光已经恭候着他。防得不严，这是李华第一时间的判断，只是一路攻击的话，即便是叶修，他觉得他也可以应付脱身。只可惜剑光走到的同时，李华就听到头顶炸响，仰视角一看，一枚刺弹炮已在空中炸开，数枚刺射弹纷扬着朝他落下，沐雨成风。苏沐橙，职业圈当然不止苏沐橙一个枪炮师，但是要说这种策应攻击，却绝对要数苏沐橙完成的最出色。无论时机的判断，还是节奏的把握，还是出其不意的效果，苏沐橙是真正的牵制高手， 牵制的不是某一个对手，他牵制的是全场。枪炮师的远距离优势被他这种打法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同样的战法，选手的水准不同，那表现出的战斗力自然不同。屏风炮战法当中的这一炮，荣耀圈当属苏沐橙第一。家世出局这一年，职业圈几乎都要遗忘这位屏风第一枪炮了。甚至在叶修退役以后，苏沐橙就好像变弱了许多。不懂的人认为苏沐橙是受叶修退役影响的状态，但是真的懂的人却知道，这种牵制打法固然是对队友的呼应，但很多时候也需要队友反向去呼应其牵制，抓住牵制制造出的机会进行强有力的杀伤。苏沐橙可以去继续呼应队友，但得到的反向呼应却少得可怜，如此一看，自然觉得其威力今不如昔。这种恰到好处的配合和呼应已经多久没有遇到了？李华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已经要被这种配合玩死了。一远一近的组合瞬间将他钳制住，只一秒，莫凡的毁人不倦就已经飞速杀到，以一敌三，李华找不到空档，找不到出路，逆境中爆发，这又实在不是烟雨习惯的风格。三名神枪手想要支援的，但在已经彻底捏稳林暗草茎的情况下，星星已经不介意硬扛一点伤害了。强杀！唐柔和包子在这一瞬间都转火朝林暗草茎发动攻击了。急火之下，烟雨又无治疗，忍者又不是什么皮糙肉厚的职业，又找不到出路，又打不出爆发，终于林暗草茎倒下，不出叶修所料的掉出了一枚碎片。撤！五枚碎片星星全部到手，烟雨还有三个神枪手自然已经没有必要再和他们纠缠，叶修立即指示全队就要撤离了。